国华店庆了， 黄金免费换，翠钻珠宝价格减，买首饰到国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进京方向有轻微车多排队情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度与度。 热情的阳光，跳起探戈，要我作伴。却赖在床上想不完、oh yeah、我猜想你醒来也会和我有同感，有什么好办法让我来想想看、yeah、我可以刷牙洗脸换个花样，外不管来点牺牲自己不一般，心情爽，就像天生就只会乐观，这感觉我要你和我都喜欢。 来自李宇春 Happy Wake Up。 但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是怀着高兴的心情醒过来的呢？人人都期待梅西和 C 罗能够闯过淘汰赛第一轮，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世界杯上上演巅峰对决啊！然而这样的对决终究没有发生。大 家都知道，在昨天晚上两场跌宕起伏的比赛过后，阿根廷输给了法国，葡萄牙败给了乌拉圭，双双止步十六强。所以昨天晚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怀着悲壮的心情入睡哈，但无论怎样，今天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带着好心情我们一起出发吧，来听莫文蔚 A Brand New Day。 散发着新迷人香气，连发梢都沾染明媚，也许这刻我才是自己，我飞得起天地太惊奇，会碰到你 A brand new day 多么多么神奇，这个我有新的陪伴，好普通光年长，我与你同闯 A brand new day，这次爱有新的陪伴，好好风光的联想，有你此刻才会欣赏 A brand new day。 我已经不懂皱着眉，爱上呼吸平和空气，似眼睛般清澈明媚，我有我的宜人天气，我飞得起天地太惊奇，会碰到你 A brand new day 多么多神奇，这个我有新的陪伴，好好风光连场，我与你同闯 A brand new day 多么多么神奇，这次爱有新的陪伴，好好风光连场，有了你此刻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人哈，她每次的微笑都感觉充满了力量，而且她还保留了当初她最初啊我们爱她的那个模样。过去25年来，她也一直带给大家无数无数的感动。而现在2018年 ，Karen 莫文蔚要开启她的色艺双绝新巡演啊，在明天将会去到深圳站，和所有爱她支持她的歌迷一起分享她出道25年魅力四射的音乐人生。不能去到深圳啊，我们在电波里来听听他的歌曲，来自 Karen Moore A Brand New Day， 开启我们全新一期的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我是千纯啊，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继续来听歌，来自才子韦礼安，好天气。 今天的云不太合群，只留下几朵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不太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没有你？谁黑谁黑，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好天气再次的

旋律来自张含韵，好久没有听她的声音了哈。这首歌叫做《放假了》。今天是2018年7月1号，首先今天是我党的生日哈，而且今天也有很多过生日的朋友，我就认识三个，同时要祝他们生日快乐。那七月份也是属于孩子们愉快的假期，尤其是刚结束高考的同学们，在彻底结束，学生高中学生时代，然后彻底放松的同时，还可以期待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涯。 不想再没有这个休，只剩下双手来去通宵。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透露，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又没得了，沮丧了三秒，但经历之后，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 来自萧敬腾。 Let's move and get and get it on. You got the healing that I want. Just like they say in the song. Till the dawn. Let's move and get and get it on. We got this king says to ourselves. show and tell. 有点小俏皮，同时兼具了现代感和流行性的一首歌，最近千纯非常喜欢，推荐给大家，叫做 Marvin Gaye， 也来自 Charlie Puth featuring Meghan Trainor。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吉克隽逸 Snap。 欲望像开闸洪水，把忧郁摧毁，心跳有一万分贝，谁愿当个胆小鬼，渺小到卑微，懦弱不是我称谓，的尊贵，与内心绝配，马虎不是同类，不懂就给我闭嘴，强烈的 sex sex sex sex。明天也绝不皱着眉，要快乐或伤悲，一切都由我调配，要不人生从头到尾感觉才完美，一个讯号就 OK。 谁有王者的尊贵，与内心绝配，猫虎不是同类，不懂就给我闭嘴，强烈的 sex sex sex。 微信公众账号上有听友说，昨天晚上连 C 罗都淘汰了，哭得眼睛都肿了。我相信你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可能更多人今天早上根本起不来吧。

一切的缘起在于一幅隐藏着京杭大运河漕运信息的陆河都运图，它不仅勾连起了一个画师世家的兴衰命运，也见证了乾隆画师和女子芸娘之间凄美的爱情纠葛。据了解，主创团队用了8年时间深入通州运河古镇走访，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原本静止于平面内的陆河都运图被搬上了舞台。360度的旋转装置让历史的细节生动地活跃起来，运河北起点通州的开漕节盛况也在舞台上得到了首次呈现。中国东方歌舞团的舞台作品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近日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部剧以爱情为主题，采用音乐剧场的形式，通过一个跟青春有关的故事渐次展开，串联起古今中外数十首经典爱情歌曲，让观众在跟随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的同时，感受到跨越时空沟通心灵的难舍情怀。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我是千纯，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虽然最近这个温度是忽上忽下，降雨也像南方城市一样频繁，不可否认的是夏天真的来到了我们的眼前。但是随着这个气温的不断上升，你确定它还会是你在冬天最期盼的这个节气吗？可是自从世界杯开战以来哈，这个夏天注定就不太宁静。 宁静的夏天， 耳边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梁静茹。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C 罗和梅西同一天出局啊！相信昨天晚上天台上是人满为患啊，哀鸿遍野。但是无论如何，世界杯还在继续，抵挡不住男人们对世界杯的喜爱。来听《我爱世界杯》，黄征。 我最期待的感受，身边却没有你的温柔，请你不要再限制我的追求。这次我真的请求你能拿出温柔靠在我的胸口，不想深夜感谢朋友的收留。如果爱我，和我一起看球，身边美丽其实并不自由。如果爱我，和我一起看球，多想和你一起欢呼泪流。如果爱我，和我一起看球，我能做到不抽烟不喝酒。如果爱我，和我一起看球，的感受，身边却没有你的温柔，请你不要再限制我的追求。这次我真的请求你能拿出温柔靠在我的胸口，不想深夜感谢朋友的收留。 黄征这个歌手的名字了哈，但是突然想起来他有这首歌《我爱世界杯》，他在歌里面唱着，如果爱我，和我一起看球，我可以做到不抽烟不喝酒。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很多男士转发给自己的女朋友，自己喜欢的女性，还有自己的老婆哈，当他们埋怨你说你原来也可以两点起来喂奶，两点起来抱娃哄娃睡觉，你说那你能不能两点起来陪我一起看世界杯。 我会给你你想要的所 有，爱我就是互相理解嘛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Show me how much. Do you want

is the man of the moment, Lionel Messi, in the starting lineup tonight, crowned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ssi again with more power than this. 1987年6月24日特殊日天才出世 Rosario 开始一段伟大的传奇故事奇迹无法复制人类进化从此录制攀爬死的雄鹰长啸迎接希望诞生 From now 年少飞奔的身影带着火花藏不住的魔法漂洋过海登陆欧罗巴代表了 Barcelona 技术和艺术 You are playing like the Oprah So far you are the best in the history Bringing the world stunning moments and mystery Every touch of the ball 像一阵旋风瞬间征服全城红蓝旗帜风中见证王朝成建成用神作铸就前程共赢新世界足球先生 Come on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Of the world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谁也无法代替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Of the world You're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 你就是丰收的传奇传写了完美的意义 Coming inside, turns him inside now, chips it over the goalkeeper. It is absolutely sensational. 微信公众账号上有朋友已经提醒我了，说应该是第一条音乐快车道了，姐。真的是困的已经说不会话了哈，是，这是我们第一条音乐快车道，我们听到的三首歌曲，分别是李玟 Do You Want My Love, FIR 我要飞，已经此时此刻被我临时调换掉的一首歌，是来自苏醒 The Greatest Messi。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其实我们都是阿根廷的球迷哈，我不知道有多少喜欢梅西的人，虽然最终买了对方。但是还是很希望阿根廷能赢球的，但可惜在昨天比赛当中，我们决定比赛走向的并不是梅西啊，而是19岁的姆巴佩。在上半场，他用即将逼平博尔特的速度，让阿根廷的后防线欲哭无泪。下半场，他用迅速的两粒进球彻底结束了比赛。据说姆巴佩也成为贝利之后第一位不到20岁就已经在世界杯舞台上梅开二度的球员了。这样一对比，感觉梅西稍微有些暗淡啊。其实我不太看足球，我也不是很了解梅西，我也不是很了解 C 罗。但是呢，至少我在今年世界杯上，我还看到 C 罗的帽子戏法，可是我真的没有看到梅西最佳的一个状态哈。但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问题，因为足球毕竟是一个集体运动项目，凝聚力才是最终的战斗力，它不是一个人的比赛，也不是一个人的秀场啊。所以我相信梅西依然是最伟大的球员。不要聊什么战术，也不要跟我聊一场球赛的这个失利哈。我依然很想把掌声、敬意还有祝福送给梅西，也送给我们曾经都喜爱过的阿根廷。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苏醒 The Greatest Messi。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串”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多听歌少上火，我们从音乐快车道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新歌哈。这首新歌大家应该也听过，虽然它刚刚释出不久。这个歌手呢是那种要唱尽都市男女悲欢离合的歌手，所以在音乐选择还有情感外延的探索上呢，他一直在不停地有自己的追求。那最近发了一个新的 EP， 迷你 EP， 他发了两首歌，有一首歌叫《念念又不忘》，还有一首就是我们此时此刻耳边听到的这一首《王牌冤家》，有一点复古的味道，有一点迷幻的味道。我们来听李荣浩。 搬过冰，加了空气，变成绿色。我想我们之间的脏话和亲吻都毫无规则。绕了

其实作为一个不懂球的伪球迷来说，我觉得这下大家都踏实了，是不是？哎，梅西和 C 罗都回去了，接下来可能大家就该想想该换哪个主队继续去支持了哈。哎，这样说起来，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球迷？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自己真正喜欢的队伍啊？我们来听 SHE 这首歌《爱我的资格》。 把手放了，我也许会比较快乐，我也许会换个情人，我也许不会再撑。越来越多的角色，我是

熟悉的一首歌了哈，来自 Naughty Boy featuring Sam Smith 的一首啦啦啦。我也是上个月吧，我知道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英国流行男歌手 Sam Smith 啊，首度降临北京，开启他的痛快感受世界的巡演哈，就是 The Three of It All World Tour。之前他的欧洲站也是常常火爆，然后亚洲巡演的消息呢一经公布，也是引发了歌迷的关注。首尔站开票不久就迅速售空了，所以说 Sam 在亚洲的人气就是不容小觑。 忙着看别人有什么，忙着追求别人的美妙生活，以为拥有就能得到快乐，汲汲营营却总感觉少了什么。偶尔抬头才发现天空比想象大很多，快乐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难追求。 我见到

三位都是自去年热播综艺节目《明日之子》中崭露头角的90后创作新秀。盛夏创作三部曲为三位歌手同时推出了三张全创作作品专辑。即将步入18岁的钟义轩交出了答卷，全新创作歌曲《17岁的夏天》用温暖的声线回忆校园生活。他还参与导演了自己的 MV， 展现不俗实力。被粉丝称为“宝藏歌手”的廖俊涛，这次化身个性创作情歌歌手，自弹自唱个人 EP 同名主打《这个人》，独特的嗓音搭配上深情的演绎，获得现场媒体和乐迷朋友的一致好评。去年夏天，毛不易用冠军证明了自己唱作音乐人的实力。一年之后，毛不易的首张全创作作品专辑《平凡的一天》以完整记录全新的企划方式，把毛不易一整年的音乐规划呈现给喜欢他音乐的人们。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南三环万柳桥区内外环方向车多，航天桥区南向北方向车多。此外，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稍早前沙漠有说好久没有听那首伤心太平洋，黄仲也说好久没有听那首刘若英的我等你，那相信有很多人很久没有听过这首来自 Britney Spears I'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 昨天57岁的张学友刚刚结束了他的沈阳演唱会，全程唱足了3小时，而且几乎全程都是在大合唱，哇，非常羡慕沈阳的歌迷啊。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也许是作词人他想的太多，不论是有劲的还是轻轻的，喉咙被震动过便能够满足我，藏太多人间的脆弱，小时候藏出我会不知所措，有时候藏吻别有一天寂寞，但我的感情路一直没什么不多，歌手偶遇那一首歌，纯粹命运的嫁祸。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哦，管他谁的歌，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曾经一时唱的不老传说，唱歌是呼吸和生活。是一种寄托，总要跟十年轻的一样顿挫，每一类的飓风随风一笑过，记录下我情绪为了谁而起落。童年是哪一首儿歌，在人生闭幕前哪一首离歌，可给我唱一唱都一样傻过，就算是没人听也享受那结果，排行榜上每一首歌写下潮流的段落。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谁的歌没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从爱火化藏的头发乱了，唱歌是呼吸和生活。 一点没有错，对天王来说唱歌真的是他的呼吸和生活啊！在昨天的演唱会上，天王也展现了他的率真的性格，他说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是张学友，今年已经57岁了，从1984年开始唱歌，一直到现在，已经34年了。据统计呢，张学友今年的世界巡演已经开了171场了，相当于每天都在开演唱会啊，真的是娱乐圈第一劳模了。而且不知不觉呢，他又创造了一个梗，对不对？逃犯克星，和那个雨神有一拼啊。我一直说过，偶像不老不死不生不灭，只要他90岁还要唱歌，我拄着拐杖也会用自己的荷包亲自去现场给他点赞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 音乐快车道。 加快，男生可否都是打球脚上点燃，请把自己挑战换成爱的震撼，让心跳跳摇全世界。我想一整脸红温度也会变high，女生天生就会陶醉加上腼腆，希望地球暖化因为更多爱恋，全世界为爱而热烈，脸红心跳只是加热点燃相遇的火花，美妙的导火线怎么串联让你猜，哦对我很热爱很厉害，心跳超快迎接你快放开，让我来想要的爱，哦对爱很热爱热情来，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熟悉了哈，这来自陈慧琳的三秒钟。陈慧琳出新歌了，大家都知道，从那个记事本进阶到打字机哈。讲真，那首歌我听了之后，我觉得不足以来推荐给大家，包括尤其是我看到那个 MTV 它的那个截图，我也觉得不太想，虽然我还是看了，我觉得不太想打开看啊，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硬凹少女造型的违和感。之前陈慧琳就被誉为说香港乐坛的最后一个天后啊，是不是过誉了？我们见仁见智。但是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上了稍微有点年纪的女性呢，她非要扮演少女的话呢，那别人看了会有点觉得违和，有点不舒服哈。只要谈到保养，总会被拿出来当正面例子的这个俞飞鸿，你看看他就会觉得说年轻也很好啊，但是岁月留给我们东西也很好，那种淡然，我觉得在那个年纪才更吸引人吧，是一种真正的淑女的品格。稍早前我们两首歌听到的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 Way I Am 以及王心凌的热爱，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 音乐快车道，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You got me sipping on something I can't compare to nothing I've ever known. I'm hoping But after this fever I'll survive. I know I'm acting a bit crazy, strung out a little bit hazy. Hand over heart I'm praying that I'm gonna make it out aliveAnd screaming, lighting me up like Venus. But then you disappear and make me wait. And every second's like torture. Heroin drip, no more. So finding a way to let go. Baby, baby, no, I can't escape 自己都记得2014年的 AMA 上啊 Selena Gomez 现场表演这首歌，令所有人都相信这首歌是献给 Justin Bieber， 以及他们俩之间的感情真的是分分又合合啊。最近 Justin Bieber 又有新恋情了，那挺好的，不要再回来纠缠 Selena Gomez 了哈。 Selena Gomez 的 Hearts Want What It Wants是我们今天倒数第二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宇和黄小琥《勇敢说再见》，要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下周再见喽。 如此晚餐咀嚼着过往，思绪跌跌又撞撞，没有爱的拥抱让心慢慢消耗，你无心陪伴是我不说的伤，是什么让我们变成这样，宁愿不放，也许因为习惯，离开了也许才记得相遇前最美的模样， 看着早餐想起你模样，记忆又拍打着窗，熟悉的气息，风也无法吹散，你给的酸涩在眼眶流浪，这段情缘本早就该散场，不会是